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奥林匹克运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1946年9月，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投票选出1948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两座申办城市分别是瑞士的圣莫里茨和美国的普莱西德湖。这两座城市都曾经举办过冬奥会，而且在二战当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冬季体育运动设施也保留得相对完善。而最终圣莫里茨战胜了普莱西德湖，赢得了举办权。和夏季奥运会不一样，冬奥会的届次是按照实际举行次数来决定的，所以国际奥委会将1948年圣莫里茨冬奥会命名为第五届冬奥会。本届冬奥会的竞赛项目进一步增加，小项从上届的17个增加到了22个，分项达到了9个，金牌数第一次突破了20大关。此外，就是本届冬奥会依然还是遵循业余运动员的原则。很多运动员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幸存者，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新参与呼吁世界和平的冬奥会。而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他们被剥夺了这届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届冬奥会的亮点就是新科技的加入，新的科技技术手段被人们广泛应用到这届比赛当中。比如说，比赛场上安装了巨大的自动计时装置。在男子滑翔比赛当中，两名瑞士选手都滑出了3分0秒3的成绩，都排在第3。在计时系统的确认之下，组委会最终宣布两人并列铜牌。而为了更好地向全世界观众传递本届冬奥会的比赛赛况，身处圣莫里茨旅馆大堂的新闻中心的各国记者们，除了第一次利用电话电报传递比赛讯息之外，当时最先进的图传设备也开始把摄影记者抓拍到的照片第一时间传递给自己的报社。还有和我们有关的，广播电台的解说员在现场实时解说冬奥比赛赛况，也成为了冬奥会比赛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第三届冬季青年奥运会在瑞士洛桑举行，其中雪车、钢架雪车、雪橇以及速度滑冰比赛是在圣莫里茨上演的。奥运赛事又回到了这座美丽的小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去回顾今年的冬季青年奥运会，我们再去圣莫里茨走一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作者吴畏，演播王景鹏。 郭姐入关后，在茂陵的住处恰好与李广家相邻，关中豪杰贤士争相与她交往，其家每日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到半夜夜静后，门前还常常停有10余辆车子，李家颇受其惊扰之苦。盈满则亏，灾难最终还是降临了。杨界主哀伤爱子惨死，更痛恨地方官吏畏惧郭姐势力，决定亲自到长